撒下表情背后幸福后的手无沉默很久停不了脚步他开始发现不停陪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世界大我们一起来祷告认识的父母已全都看不见追的孤独请原谅我的自负啊呀呀这个这个啊呀没人能说没人可说好难承受荣耀但没有可证你的孤独啊呀呀这个这个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